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哥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哥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2008年初，海蝶唱片推出了合集《海蝶流行经典》，里面呢收录了之前几年由海蝶唱片发行的众多经典歌曲。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这张合集，不过呢那次分享的只是第一张 CD， 那么这张合集当中呢一共是两张 CD，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海蝶唱片在2008年推出的这张合集《海蝶流行经典》。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第一首歌叫做《加油中国》。那么这首歌呢，也算是为2008年奥运会专门打造的一首歌曲。那么当时呢，这个奥组委举办了一个公益活动，叫做加油中国唱响华人世界。那为了响应这个活动呢，海蝶唱片就制作了这首歌曲，并且呢请来桑兰、高敏、王海滨、杨凌等众多功勋累累的体育健儿共同演唱。因为歌词呢非常激励人心，对净化赛场环境、弘扬体育精神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说呢这首歌还被选为活动的主题曲。一起来分享这首《加油中国》。加油中国来自众多体育健儿共同演唱的歌曲。那么和第一张 CD 一样的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是和奥运有关的歌曲，那么剩下的都是海蝶公司旗下歌手演唱的一些热门歌曲。合集当中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阿杜演唱的《差一点儿》。 可能呢，对于不太关注阿杜的朋友来说呢，这首歌有些陌生。这是因为这首歌呢，并不是阿杜人气最高的时候发行的歌曲。歌曲呢，是作为同名主打歌收在他07年发行的专辑《差一点》之中。不过呢，在台湾地区呢，这首歌还是很火的，因为当时呢，有很多偶像剧都把这首歌当做了主题曲或者是插曲来播放。一起来分享阿杜的这一首《差一点》。 就是我的女人，差一些手牵手的完整，却在对的时间错过对的人，抓不住幸福时分。遇上了错的人，浅浅的吻在那无形的嘴唇，感觉像一个旅程，走完了就分，错过了对的人，决定就只在那一秒那一分。爱情的岔口，你是我等不到的路人，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差一些就和你共度一生，因为对的时间对的人，就值得我为你奋不顾身。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差一些手牵手的完整，却在对的时间错过对的人，抓不住幸福时分。在那一秒那一分，如果没缘分，我也会固执的为你等。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差一些就和你共度一生，因为对的时间对 差一点儿，来自阿杜。那么提到他的代表作呢，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两首歌曲，一首呢是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的《他一定很爱你》，就是车底跟车里的这样纠结哈。还有一首呢，就是他2002年发行的《坚持到底》。虽然说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但是其实呢，创作初衷是为了安慰阿杜。对他呢有一些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他是从建筑行业转行当歌手的。那么身份的改变呢，让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他本人呢，本身是一个很内向话不多的人，一时半会儿呢肯定就适应不过来啊，对不对？导致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心理状态呢就不是很好，接受不了。那后来呢，作词人林怡凤就给他写了这首歌作为鼓励，希望他呢能在这条路上坚持到底。

那么阿杜的师弟呢，林俊杰其实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江南这首歌算得上是他的一个热门单曲，不过呢，当年这首歌也险些被制作团队踢出专辑，因为当时呢，中国风并不流行，而且呢，这首歌和专辑当中的其他作品风格区别太大，所以说呢，最开始没有人看好这首歌曲。制作团队里一共10多人，只有2人支持呀，要选这首歌。但是呢，在林俊杰本人的坚持之下，这首歌就保留了下来。那么事实证明呢，林俊杰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专辑推出之后呢，那么这首歌就成为了近整个好长一段时期当中最受欢迎的歌曲。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和重温一下这首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 江南来自林俊杰。易先生说，对林俊杰有概念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江南》。当时北京电视台有个节目叫《音乐风云榜》，这首歌呢在榜单上待了好久好久，所以说印象特别深刻，也因此呢记住了林俊杰。后来身边很多同学都很喜欢听他的歌，我也就跟着一起听。这个时候才知道，之前早就听过的，而且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翅膀》都是他的歌。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海蝶流行经典这张专辑之中还收了另外一首林俊杰的歌，叫做《西界》，东西的西，世界的界。那么这是他呢2007年发行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不过呢，那张专辑当年的成绩不太好，首先是专辑的概念不完整，其次呢就是其中实验性的歌曲很多，所以这个就没有这样受到歌迷的认可吧，可以这么说。而且呢，那张专辑的宣传呢恰恰也没做好，导致外界对于这张专辑乃至林俊杰本身的评价呢导致都在往下走。不过呢，相比之下呢，《西界》这首歌的歌词水准还有编曲还是非常用心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本市天空晴朗，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白天光照充足，气温和昨天基本持平，而且风力不大，下午适宜大家户外晒太阳和开窗通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七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三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海蝶唱片在2008年推出的合集《海蝶流行经典》。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知物不言，他说了，之前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听过《西界》这首歌，编曲做了一定的改动，间奏用了二胡，声音出来我就开始起鸡皮疙瘩，那个场面真的是太震撼了。我当时没明白歌中包含的这样的感情，但是那一声二胡真的是戳到了我的心。话说超哥，金庸先生过世了，有没有想过做一期武侠作品的合集呢？啊，其实呢，昨天我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也是很震惊，但是呢，我们在4月22号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就已经做过一期这样的专题了。那那一天的名字呢是金庸剧中的经典歌曲，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这个听听 FM 去找到我们的节目，4月22号的这一期节目就可以去回听到。不再流浪也说对西界这张专辑还是很有感情的，这是我买的最后一盘林俊杰的磁带，后来买的就都是 CD 了，当时呢还觉得专辑改变了风格不够好听，所以说呢没有用心保护这盘磁带，后来搬家的时候就给搞丢了。现在想想呢真的好可惜，重新听起来觉得歌曲呢也没有那么糟糕啊，脑海里浮现的反倒都是当时的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分享了两首林俊杰的歌，其实呢专辑当中还有和林俊杰有关系的作品，那么剩下的这一首呢就是他和女歌手金莎共同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那么这首歌呢最早收在金莎2005年的专辑《空气》之中，发行后呢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那么直到今天呢依旧是 KTV 的合唱热门。不过呢很少有人知道这么一首经典的情歌创作的过程其实呢非常的仓促。当时呢林俊杰听说了金莎的一段感情经历，决定写一首歌呢来帮助他纪念这段感情，于是呢一个晚上时间就把这首歌给创作出来了。好吧，一起来分享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 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共同演唱。其实呢，放眼整张这张合集呢，这首一晚上写出来的歌其实并不是创作时间最短的。在2004年的时候，陶晶莹加入海蝶唱片，当时呢，唱片公司的董事长很重视这件事情，那么他签约之后呢，就把制作专辑提上了议程。当时呢，林秋离想为他量身打造一首歌，后来呢，看到她生活当中到处都很拼命，是真的很有韧性的一个女人，于是呢，突然来了灵感，就花了20分钟的时间创作出了一首歌，叫做《走路去纽约》，当然了，是这首歌的歌词。一起来分享来自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 就上那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 走路去纽约，来自陶晶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同感哈，我突然觉得陶晶莹的声线跟张韶涵有一些相似，是吧？那么现在呢，国内的唱片公司呢越来越多，但其实呢，说实话这个行业不大，很多人呢兜兜转转换了好几家公司，最后在一块合作的还是那么些个人。比如说张信哲当年在滚石的时候，因为第一张专辑《说谎》大卖，那么公司呢就很重视第二张专辑，就请到李宗盛、齐秦和张信哲的恩师马兆骏来制作专辑。不过从那之后呢，张信哲和师傅马兆骏就没有再合作过。后来呢，他离开了滚石，换了东家，来到了 EMI 百代唱片。那负责制作他第一张专辑的又是马兆骏。马兆骏呢和公司的老板关系很好，当时呢老板就跟张信哲说啊，这几年呢马老师经历了很多事情，改变了不少，创作呢有很大的改变和深度。后来呢，马兆骏根据自己的感情为张信哲创作了一首歌曲《宽容》，并且呢还要告诫他要对女朋友怀有感恩之心哦。那么这段故事呢也让张信哲是大受感动，同时呢在他心里也是暗下决定要向老师学习这样的态度才行。一起来分享来自张信哲很经典的歌曲《宽容》。宽容来自张信哲。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歌手陈洁仪，聊到了他呢曾经有段时间离开了歌坛，那么在暂别歌坛之前呢，他就签约在了海蝶唱片。那么在这家公司呢，他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名字叫做《东湾土星》，这名呢很有意思，是吧？单从字面上来看呢是没法解释的，但其实呢它是英文 Don't want to sing 的谐音，就是不想唱歌。可见呢当时陈洁仪是铁了心要离开歌坛了。好吧，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首专辑《东湾土星》当中的一首歌曲，后来收在合集《海蝶流行经典》当中，名字叫做《担心》。 些迟疑，连吻别也要隔着玻璃。我等你在我指缝间远离去，这城市太过拥挤，满座的爱情电影，我用力推不开回忆。担心你的担心，怕你将我想起，在那微寒的夜，寂寞来寻，最好是屏住你的呼吸。哦，担心我的担心，你就这样放心，我却如此愿意，竟然愿意用白天，用黑夜，用思念拥着你。 担心来自陈洁仪，林宇中演唱的《空秋千》是出自影视剧《原点》的原声带，这是一部新加坡的电视剧。当年的林宇中凭借这部剧获得了不少的人气。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这部新加坡公司出品的电视剧呢，在播出之后，使得马来西亚的旅游突然就爆火起来。因为这部剧的投资方之一就是马来西亚的公司，而且大部分的场景都是在当地拍摄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得不腹黑一下，这是不是有可能就是马来西亚旅游局然后宣传自己的一个手段呢？不过呢，也不能排斥，真的是很美的地方，是吧？好吧，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就来分享的是这首林宇中的《空秋千》。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那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在今晚十点钟，咱们的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里为大家分享的是影片《侏罗纪公园》第三部的故事，欢迎各位可以准时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是十一点钟，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秋千来回